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我是古月。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俄罗斯指挥家瓦列里·杰基耶夫在1998年萨尔斯堡音乐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现场录音。

Thank you. 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